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9月8日星期三，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路面上的情况，关注部分地区联络线，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西土城路、学院路南向北方向，莲花池东路、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方向，蔡虎营南路南北双向，建外大街东西双向，建国路西向东方向，通惠河北路三环道二环东向西，以及三环道四环西向东方向，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方向，广渠路大郊亭路段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市经信局紧抓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契机，为小巨人企业打造上市培育路径。 天津方面，天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成效显著，12条入海河流劣五类水体实现清零。 河北方面，河北共化数字经济发展未来。 国际电讯，稳定阿富汗局势，塔利班面临挑战。 几内亚局势推升国际铝价创10年新高。 文体资讯，第11届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片单出炉，特设巩俐作品回顾展。 9月14日起，图博会图书节同时同地举办。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王磊8日在北京市优化营商环境“十四五”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加强融资服务，加快发展普惠金融，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金融创新产品，紧抓北京证券交易所设立契机，为高成长中小企业，尤其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上市培育路径，推动企业融资扩面增量。 当前北京市中小企业发展呈现3、4、5、6、9的特征，即贡献了30%以上的税收，40%以上的营业收入，50%以上的技术发明专利授权，60%以上的就业机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在产业引领、科技创新等方面，中小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凸显。规上企业中十大高精尖产业数量和增加值占比均近30%。上半年，北京市中小企业获得授权发明专利占比超90%。目前，本市已培育和认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1370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9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57家。针对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纳入服务包机制，加强跟踪服务。 在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上，北京加大政府采购向中小企业倾斜力度。近3年，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占比均超过70%，远超国家要求。 这两天，来自国内外的名企嘉宾、业界专家汇聚一堂，共话数字经济发展未来，为河北数字经济引领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详细情况，来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李月的报道。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认为，利用好人工智能等技术将会助力中国产业发展，领先一步，超前一路。 我认为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迅速地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是中国产业发展最大的机遇。 而且这种机遇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是典型的数据驱动型技术，表现出来就是可以叫领先一步就可以超前一路，因为你领先一步，数据就率先汇聚，汇聚完你去学习，你就比别人用得好，慢慢慢慢的形成一个又一个行业的企业大佬，然后形成自我迭代和进化的机制，我们就可以在全球的价值链中获得更多的比较优势和话语权。 近年来，河北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5G、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产业，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融合。2020年，全省数字经济增加值达1.2万亿元，产业数字化指标居全国第十位。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执行董事李自学告诉记者，中兴通讯已经在多个领域和河北展开了合作。 河北的工业门类也比较齐全，我们和河北产业的这种合作也比较多，我们构建一张极致的这种 5G 网络。中兴通讯目前在河北已经提供了近20000个基站，我们为整个河北的这个 5G 网络的搭建贡献了自己的这种力量。 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是全国污染防治攻坚战七大标志性战役之一，天津是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的最前沿和主战场。经过3年的修复治理，天津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各项任务圆满完成，天津市近岸海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张欣的报道。 秋日的滨海新区永定新河入海口处，水清岸绿，几十只水鸟在浅滩处翱翔觅食。天津科技大学海洋与环境学院教授刘宪斌多年来专注海洋环境调研，他对这里发生的变化感触最深。 过去老百姓到海边一看都是浑浊的海水，泥塘子，可是我们现在过来以后，这个地方水质就比较好。现在你看大白鹭、小白鹭，远处的那个红嘴鸥，还有那个黑尾鸥，大标鹬、中标鹬都是有的。滨海湿地的功能得到了改善，景观也得到了提升。 截至目前，滨海新区累计完成了8公里的岸线整治修复工程和530公顷生态湿地修复工程，并且全都对公众开放。永定河口生态修复项目就是其中之一。滨海新区海洋局海域室主任李海山介绍了修复治理情况。 一个是清淤，第二个挖开水道，增加水体那个浇灌能力。然后呢，这个边儿上以前都是那个垃圾堆特别多，通过清理的垃圾，还种这个生态化的植物，就达到这个生态的效果。 与此同时，滨海新区还加大了对入海排污口的排查整治，建立信息管理系统，严防污水偷排入海。在渤海综合治理攻坚战3年行动中，本市共实施了6700多项治理工程，全面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生态、海事等部门联合执法，开展岸线岸滩综合整治。 同程旅游8号发布了2021中秋小长假旅游趋势报告，预计中秋假期国内出游人次将超过8000万。同程旅行大数据显示，中秋小长假旅客平均出行半径和端午持平，短途周边游仍是中秋的出行市场主流。一天一晚、两天一晚或当天往返的周边游都将是中秋小长假期间出行的选择。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位列中秋小长假周边游热门城市。 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开幕吸引了众多的周边游客，带动了国内主题公园热潮。上海迪士尼、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等主题乐园预计也将在中秋小长假迎来客流高峰。 另外，赏月作为中秋佳节的传统文化习俗，也带动了夜游市场。北京八达岭长城、杭州西湖、武汉黄鹤楼等国内众多知名景区都将在中秋期间推出夜游活动。 为响应本月初由首都文明办向广大市民发出的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书，8号上午，北京市交管局联合多部门联合举办交通文明倡导活动，现场共有文明引导员、公交驾驶员、外卖员等行业代表100多人参加。文明礼让的交通秩序正在首都蔚然成风。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如果您是一名行人，近期出行一定感受到了更多的车辆礼让。如果您是一名驾驶员，在经过路口斑马线时，也一定变得更加小心翼翼。作为一名职业驾驶员，北京公交集团41路驾驶员孟大鹏告诉记者，公交驾驶员日常培训考核在礼让行人上有严格规定。 比方说，过路口有5字方针，慢、观、让、停、行这5字方针，还有针对斑马线前的规定，像我们的321规定，距离斑马线30米，我们就要抬到减速踏板上。 20米左右，那我们就要减速了。10米左右有行人通过，我们就要停车了，等待，而且还给一个手势，师傅您先过，就这样。 而这种日常礼让行人的行为，正在越来越多地获得行人们善意积极的反馈。 很多师傅就是拿手点个赞，等行人通过了以后，我们再重新启动。这就是我们公交人每天每圈要做的。 礼让是彼此成全，相互尊重。作为行人，更该牢牢守住自己的生命安全防线。65岁的许春英在朝外大街东大桥路口从事公共文明引导已经6年了。 现在改变特别大，一看见我们的手势，都能够自觉地不闯灯了。 目前北京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已达677万辆，驾驶人总数超过1187万人。驾车出行方便快捷的同时，车辆行人相互抢行也滋生出极大的安全隐患。文明礼让的风气越来越成为一种必要。 9月6号，一条交警向礼让消防车的车辆驾驶员敬礼的视频火了，先后被新华网、人民日报等新媒体转发，点赞上百万。昨天，记者找到了视频中的这名交警，一起来听天津交通广播记者李烨的报道。 9月6号，新华网微博转发一条来自天津的视频。视频中，一辆私家车在路口主动为后面的消防车让道后，站在路口的交警郑重地给私家车车主敬了个礼。新华网点赞交警，并引用网友留言点评：“小小的细节让城市充满大爱。”这则视频点赞数达到上百万。人们纷纷为交警的暖心举动鼓掌，这一小细节不仅打消了车主怕因闯红灯而被罚分的疑虑，也鼓励了在场的每一位路过的行人和司机，今后要主动避让消防车和救护车。记者了解到，视频中的这名交警是天津公安交警总队虹桥支队丁字沽大队的勤务辅警，这位辅警的名字叫王子，今年28岁，从事辅警工作4年。王子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在9月3号。 9月3日晚高峰期间，我正在咸阳北路与丁字沽1号路交口执勤，一辆执行任务的消防车由路口东侧驶来，当时在1、2车道等红灯的私家车主动让行，使消防车由东向南顺利通过路口。 视频发在网上得到这么大的反响，让王子也没有想到。他说，当时就是看到驾驶人能自觉主动避让，心里不由自主地生出一股暖意，情不自禁地敬礼。而网友的纷纷点赞同样让他备受感动。 在第37个教师节到来前夕，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的教师队伍建设情况。目前我国教师总数达到1792.97万人。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我国教师规模不断扩大，最新统计显示，教师总数已经超过1792万人，比上一年增长3.5%。 这其中呢，特教教师增加了6.11%，增加的幅度应该是最大的。幼儿园教师呢，增加了5.44%，高校教师呢，增加了5.34%，有力支撑了教育改革发展。 在教师队伍资源配置方面，今年我国继续实施中小学引领讲学计划，扩大实施高校引领教师计划，将选派300多名退休教授、副教授支援西部高校，授员高校从3所扩大到10所。 头3所学校这2年专业基础课很大的比例是由我们派出的引领教师来担任的，他们都是东部地区非常优秀的高校刚刚退下来的专业基础课的任教老师，这个从教水平是非常高的，这也使得这几所院校一下子教学水平上了一个很高的台阶，也深受受援校的师生的广泛的欢迎。 会上有记者提问，双减背景下，有声音认为教师的压力和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对此任友群回应， 教师减负的目的呢，实际上是让教师从繁重的本来不应该去教师去更多的承担的那些事务中去解放出来，那么让他呢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科研中。 近日，雄安新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发布了自贸区综合保税区项目监理招标公告。公告显示，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将新建综合保税区，项目计划于10月1号开工，明年6月30号竣工。 公告显示，综合保税区项目位于雄县诸葛庄镇东侧，冀中名门西侧，北侧为已建省道 S042，南侧为已建国道 G336。 宗堡区规划范围内由马庄干渠斜穿而过，此项目主要包括海关配套用房、卡口、查验监管区、检疫处理区、保税跨境集拼仓库、保税检测及维修、市政及巡逻道、围网工程、海关验收及基础封关运营等信息化系统。 今年，雄安新区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开发建设同步推进的重要阶段。雄安新区将在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雄安片区推进制度集成创新，开展首创性、差别化改革探索，促进外向型优势产业发展。 日前，奥体云商电商直播供应链及直播基地项目在位于承德高新区的奥体中心正式投入运营。据介绍，这一项目是承德首个专业综合性电商直播基地，由专业团队进行线上线下运营管理，以运营内容加产品加服务为核心，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承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运营过程中，奥体云商将弘扬承德地域文化，打响承德文化和生态两张名片，让更多的人了解承德，让承德的产品走向世界。 同时，奥体云商将以化解承德卖货难为突破口，打造奥体云商供应链孵化基地，挖掘吸收和甄选承德优质产品，充分发挥网络平台覆盖面广、流通环节少、物流速度快的优势，破解承德优质产品销售难题。不仅如此，奥体云商还将实施一村一主播计划，吸引更多的承德人加入电商直播行列，分享数字经济红利，迈向共同致富。 随着线上会议的广泛运用，屏幕共享的使用也逐渐普及，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被不法分子利用以实施新型诈骗。北京银保监局今天发布风险提示，与陌生人屏幕共享存在极大风险，需要保持警惕，切勿轻信不法分子说辞，不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 屏幕共享功能会把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全部记录下来，并同步让对方看到。不法分子可以实时监控用户手机的所有操作，不仅包括输入密码解锁的过程，还有弹框显示短信、微信、其他 APP 推送的内容。由此，不法分子就轻松获得了受害人的银行账户信息及短信验证码等，从而转走受害人卡内资金。 北京银保监局提示广大市民，要提升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与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不在屏幕共享的情况下打开支付软件、银行账户等操作界面，或进行涉及输入密码、转账汇款等相关操作。另外，涉及本人面部、指纹、虹膜等生物识别信息等，也千万不可泄露，避免重要信息被不法分子窥取。如发觉自己或家人可能被骗，请第一时间报警，善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尽快致电银行客服热线办理卡片挂失，及时止损。 近日，北京几家驾校约定统一培训费，触犯了反垄断法被处罚。因为不满行政处罚决定，驾校将市场监管部门告上法庭。8号，该案件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这也是北京首例驾校领域的反垄断行政诉讼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报道。 西城法院查明，2019年2月19号，安徽省某县仅有的4家驾校召开了价格联合会。本案审判长、西城法院代院长陈立如介绍， 会后四家驾校按照约定的统一价格收取培训费，即 C1 车型每人3250元， B2 车型每人6690元。 被告一，安徽省市场监管局的代理人认为，四家驾校的行为触犯了反垄断法，其中三家驾校申请行政复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作出维持的复议决定。三家驾校不服，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所在地的北京西城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行政处罚和行政复议决定。原告代理人介绍， 四家驾驶学校在2017年下半年至2018年出现了肆意降价等情况造成的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在交管部门的关注和指导下，才签订了相关协议，不再以恶性竞争抢占客源。相应协议并不具有被告认为的垄断协议的性质。 被告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代理人认为，原告驾校的行为符合横向垄断的三个构成要件。 这个协议呢，是具有横向竞争关系的经营者之间所达成的。 庭审中，双方还就原告违法所得的认定、罚款基准的认定、处罚程序合法性等展开辩论。本案将择期宣判。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国铁集团下属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8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标志着铁路市场化改革取得又一重要成果。 国铁集团经营开发部负责人介绍说，中铁特货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国铁集团旗下重要的专业物流服务供应商，设有16家分公司、2家全资子公司和3个机械保温车辆段，营业网点遍布全国各地。2018年到2020年，中铁特货公司分别实现净利润4.02亿元、5.068亿元、3.53亿元，保持良好的经营态势。中铁特货公司此次募集资金17.6亿元，主要用于收购物流仓储基地、购置冷链物流专用车辆及设备、建设信息化平台。 今天，第9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在四川绵阳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宣布大会开幕。 本届科博会以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合作共享为主题，50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参展参会。匈牙利作为主宾国参展，多名两院院士、知名专家学者、行业翘楚将围绕航天科技、信息技术、区域协同创新、人工智能等领域发表主题演讲。 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博览会由科技部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每年定期在绵阳举办。前八届科博会累计有60余个国家和地区、5760余家单位参展参会，签约金额7145.81亿元，成为四川省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 在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石窟寺遗址甘肃张掖马蹄寺石窟群，一项收集建立数字档案的工作正在开展，完成后将永久保留石窟真容，且能够在此基础上实现窟内文物窟外看。 记者7号从甘肃省张掖市文物保护研究所了解到，马蹄寺石窟群数字化保护工程一期已启动2个多月，2个多月来已由专业团队完成了马蹄寺石窟群保护重点金塔寺东窟、西窟的数字化采集工作。 这一工程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总投资389万元，主要用于完成马蹄寺石窟群大环境数据采集及重点壁画、塑像的数字化采集、三维扫描、数据存储等。工程计划于明年6月完工。 马蹄寺石窟群位于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是丝绸之路沿线一处大型佛教石窟寺遗址。该石窟群始建于北朝，现存窟龛70余处，造像500余身，壁画1200多平方米，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我国科学家为主的一支国际联合科研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生子机缘幽灵模式，革新了基化机缘领域的教科书定义。相关论文近日由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发表。 极化机缘是一种存在于材料表界面上的电磁模式，具有半光子一半生子的属性，能将光场压缩聚焦至很小尺度，因而可以用作集成光子芯片中信息的载体，实现在纳米尺度上的光信息传输和处理。 论文通讯作者之一、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戴庆介绍说，新模式具有易激发、高线域的特点，这为基化机缘的激发提供了新途径，也将为新型红外光子器件的设计带来更多便利。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哎，请大家排队上下车啊，先下后上。 文明的距离，5公分。 哎，等一下，我也上去，谢谢。 文明的时间，0.8秒钟。 啊，手机忘关机了，对不起，对不起。喂，我在图书馆呢，等会儿给你打过去。 文明的音量，35分贝，用行动度量文明，文明就在身边。 下面是一道选择题，请听题，请选择下面哪种声音是和谐美好的 ？A。 哟，早啊！ 哎，早。 B。请选择。 选择你的出行方式，选择你的和谐生活。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3D 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记者从8号在陕西省榆林市举行的赛事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14届全国运动会拳击比赛将以史上最严模式举办，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 中国拳击协会竞赛负责人、技术代表焦苏斌表示，中国拳击协会通过对以往全运会及本次全运会资格赛组织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反复推演，力求精益求精，最终形成了具有针对性的14运长效机制，将技术官员、参赛人员等方的工作流程规范化、标准化。 焦苏斌举例说，往届赛事对申诉设置了诸多前置条件，这次比赛将启用无限制申诉，充分保障运动队反映合理诉求的权利。往届赛事只有1台仲裁录像设备，这次升级为4台。 14运拳击比赛将于9月8号到21号在陕西榆林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行，共有来自35支代表队的214名运动员参赛，将角逐13枚金牌。 中国奥委会今天发布消息，受当前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亚奥理事会、中国奥委会和第3届亚青会组委会共同作出决定，将原定于2021年11月20号到28号在广东汕头举行的第3届亚青会推迟到2022年12月20号到28号举行。运动会名称2021年第3届亚洲青年运动会和运动会标志保持不变。 中国奥委会表示，这一决定经3方深入商议后作出，为了维护所有相关国家地区奥委会的共同利益，并确保运动员和所有参赛人员的安全和健康。中国奥委会将继续与各有关方面密切合作，妥善做好后续工作。 2019年3月，汕头获得2021年第3届亚洲青年运动会举办权。亚青会是亚奥理事会旗下的5大综合性运动会之一，参赛运动员为14到17岁的青少年。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阿富汗塔利班7号在喀布尔宣布组建临时政府，表示将确保阿富汗持久和平、繁荣与发展。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塔利班最高领导人阿洪扎达将以埃米尔的身份领导国家。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此封号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 穆贾希德还公布了临时政府代理总理、代理副总理、代理内政部长、代理国防部长和代理外交部长等主要成员名单。塔利班在宣布组建临时政府后发表声明说，阿富汗愿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发展稳定健康的关系，绝不允许任何人或组织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安全。 目前阿富汗国内局势仍未完全稳定，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等极端组织依然盘踞在阿境内，构成安全上的巨大隐患。而在外部事务方面，争取国际社会对其政权合法性的认可，成为塔利班面临的主要挑战。 经济民生同样是塔利班掌权后亟待解决的问题。历经20年的阿富汗战争，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和饱受苦难的人民。据报道，阿富汗失业率高达38%，约72%的民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说，阿富汗塔利班没有阻挠滞留的美国人搭乘包机离开阿北部城市马扎里沙里夫，否认了一些媒体的报道内容。他同时敦促塔利班兑现承诺，允许持有效旅行证件的人自由离境。 一些美国媒体近几日报道，包括美国公民在内，大约600到1300人在马扎里沙里夫机场滞留多日，至今仍在等待塔利班放行搭载他们撤离的包机。参与组织撤离行动的人指责美国国务院工作不力，导致行程拖延。布林肯及总统拜登因此备受批评。 布林肯7号在记者会上说，与部分媒体报道相反，马扎里沙里夫并不存在所谓类似人质事件的局面。塔利班并未阻止持有效证件的人离开，但部分乘客没有相关证件。 受西非国家几内亚发生军事政变的影响，国际铝价6号上涨至10年来新高。截至北京时间6号午夜前后，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铝价格上涨了1.3%，至每吨2768美元，创2011年年初以来的最高价。 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几内亚2020年出口8240万吨铝土矿，成为全世界最大铝土矿出口国。几乎所有铝土矿都用来提取氧化铝，氧化铝主要用于提取铝，铝可以广泛应用于汽车、智能手机和能源系统。 《华尔街日报》还说，几内亚叛军6号重新开放了陆空边境。英国某公司矿业分析师麦耶认为，关闭边境的任何举措都威胁了全球铝土矿的供应链。澳洲联邦某知情人士透露，如果几内亚政变继续扰乱其铝土矿出口，预计铝土矿价格将上涨。鉴于全球第二铝土矿出口国的地位，澳大利亚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受益方。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委员会官员乌拉泰7号告诉法新社记者，这一地区组织定于8号召开一次特别首脑视频会议，讨论几内亚局势。 几内亚5号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军人宣称扣押了总统孔戴并解散政府，称将组建民族团结政府。西共体、非洲联盟、联合国5号分别发表声明谴责政变，要求无条件释放总统孔戴。欧洲联盟和曾经殖民几内亚的法国也都谴责了政变。 政变军人领导者敦布亚曾是法国外籍军团成员，他6号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说，将推动政权平稳过渡，要求孔戴政府的部长级官员未经允许不得出境，其护照、公车暂由军队保管。政变军人宣称已安排军官接管首都等主要行政区的权利。孔戴现年83岁，2010年首次当选几内亚总统，2015年和2020年两次赢得连任。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美国儿科学会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现阶段全国每周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中，儿童病例占比超过1/4。各州对儿童的定义不同，但总体而言是指17岁或18岁以下人群。美国儿科学会说，急需收集有关疫情对儿童长期影响的更多数据，包括病毒可能以何种方式长期损害染疫儿童的身体健康，以及疫情对情感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累计500多万儿童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7号说，儿童病例中出现多系统炎症综合征的情况增加。截至8月22号，已有41名儿童死于这一感染新冠引发的罕见并发症。不少出现这一综合征的儿童最初是无症状感染者。 专家呼吁成年人接种新冠疫苗以保护返校儿童。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7号说，如果我们想保护孩子，尤其是那些暂不符合疫苗接种条件的孩子，需要让孩子周围的人接种疫苗，包括教师、学校职工及其他所有人。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结束后，东京奥组委的员工将在10月份从最多时的7000人减少到大约1100人，整个奥组委预计在明年6月解散。 据日经新闻透露，尽管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总体上亏损已成定局，但具体亏损的金额是多少，还需要明年4月才能确定。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在残奥会结束后也表示，现在无法推算亏损的规模。 由于禁止观众入场观看比赛，仅仅门票一项，东京奥组委的损失就可能达到8亿美元，约占奥组委原计划总收入的10%。另外，防疫措施也都增加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让预算大大增加。东京奥运会延期一年，使总预算由最初的1.35万亿日元增加到1.644万亿日元。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韩联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海军用新型国产潜艇岛山安昌号潜艇1号成功试射了一枚国产弹道导弹。这枚导弹据称在射程大约500公里的韩国玄武 2B 弹道导弹基础上研发，命名为玄武 4-4。 韩国上月从水下平台成功试射玄武 4-4， 打算今后再试射1到2次，继而批量生产并部署。 韩国国防部以保密为由拒绝证实这一消息。国防部在声明中称，韩国掌握先进的大威力军事装备，以确保朝鲜半岛和平，将继续研发这类装备。岛山安昌号号上月13号开始服役，是韩国海军第一艘3000吨级潜艇，配备6个导弹发射筒，采用冷发射方式，即用高压空气把导弹弹出水面后再点火。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7号宣布，至2030年将投入1.5万亿日元，约合879.8亿元人民币，用于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研发和制造。其中，大约2/3的投资将主要用于扩大电池产能，将生产线增至70条或更多。丰田计划将电池装机量增至每年200吉瓦，是现有水平的30多倍。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今天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片单揭开面纱，其中特设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包括《红高粱》《秋菊打官司》等经典作品。9月14号中午12时，北京展映将正式开放线上售票。 展映单元的时间为9月17号到30号。作为北影节最受关注的主体活动之一，今年的北京展映可以说是吸引力十足。除了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瞩目未来等众多经典单元外，还设置了冰雪冬奥、天坛奖评委会主席巩俐作品回顾展等年度特供的重磅单元，力求为影迷和观众们提供一次类型丰富、国别多样、风格广泛的展映观影之旅。 9月14号中午12点，北京展映将正式开放线上售票，届时会在多个 APP 中开设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专题页面，大家可以通过以下任意个渠道找到专题页面来购票，包括猫眼 APP、 微信支付电影演出赛事小程序、美团 APP 电影演出频道、大众点评 APP 电影演出频道等。同时，猫眼娱乐作为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独家展映售票平台，为本届北京展映设计了全新风格的影票。 中秋在即，记者昨天了解到，2021央视中秋晚会已于近日录制完成，即将进入后期制作。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选址西昌琼海湖畔的星月湖公园录制，晚会秉承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文化，汇聚众多知名艺人外，还融入了很多四川凉山及西昌的地方特色元素，将原生态文化和具有民族特色的多种艺术形式有机融合，做到了地方特色、民族情感与国际视野的完美统一。 今年央视中秋晚会最大的特点就是打破了舞台界限，通过外拍的方式把当地的月色风情小镇、白庙村、大石板古村等外景画面融入晚会之中。晚会总撰稿杨启芳介绍，除了续明月生、尾生海上明月之外，晚会还设置月到中秋、月之故乡、人月两圆三个篇章，舞台设计别具一格，360度全景式舞台达到了一步换景、步步视景的视觉效果，让观众在古今虚实的场景转换中实现沉浸式体验。 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9月14号到18号举办，图博会将成为疫情下首个恢复线上线下结合办展的大型国际书展。线下主会场设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新馆，届时第19届北京国际图书节也将同时同地举办。 目前已有105个国家和地区约2200家展商报名参展，预计展会期间参展图书将达30万种。主会场新国展设置了四个展馆，其中西一馆为国内综合馆，西二馆为专业馆和主宾国，今年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西三馆为海外综合馆与国际版权中心童书展区，西四馆为北京国际图书节。 图博会还设置了多个分会场，其中在北京20家特色书店将设置迷你100图书文创展台，举办阅读推广、电影分享等活动。刘慈欣科幻漫画宇宙沉浸展区将通过裸眼 3D、VR、AI 等技术给观众带来新体验。书展还推出了10大打卡地，包括 VR 阅读丛林、刘慈欣沉浸展、国际儿童阅读创意展等，期待广大读者参与。 首部记录残奥会非凡故事的纪录片《浴火新生》正在西瓜视频热映，同时上线的还有无障碍版本。该片围绕中国举重选手崔哲等9位残奥运动员，通过镜头记录他们如何以坚韧的体育精神对抗命运，最终在残奥会赛场上发光发热的真实经历。此外，纪录片还以宏观的视角呈现了残奥会从荒芜到壮大为世界第三大体育盛世的精彩历程。 《浴火新生》由邦霍特和艾德盖执导，9位运动员分别来自中国、意大利、澳大利亚、法国、美国等国家。今年6月，西瓜视频推出无障碍影院，截至目前已有几十余部电影上线。与常规影片不同，无障碍影片中增补了大量配音解说或手语内容，方便视障人士和听障人士欣赏电影。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本专题由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人民出版社于2021年1月出版。书中的通讯特写时间跨度从1938年到1948年，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内容。书中大量通讯报道记载了晋察冀边区子弟兵和老百姓对敌斗争的战况，鼓舞了边区人民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晋察冀日报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晋察冀日报1937年12月由晋察冀军区出版，1948年6月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而成为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从9月3号到9月18号，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选播将用16天时间播出由京津冀之声主持人录制的书中通讯20余篇，对这些记录抗日战争鲜活史实的文字进行再传播，以此来表达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的纪念。 晋察冀日报通讯全集北平卷，今天请听第6集《平北东山庙的解放》节选。这篇通讯发表于1945年，本篇由白刚演播。